绝推销你的爱，不买你的高姿态，那会让彼此伤害。哎哎哎哎，谢绝推销你的爱，举手无聊的摊牌，千万别让我无奈，下次再来。不喜欢，什么事都需要给你个交代。你在我生气的时候装可爱，哎哎，别再侵犯我的要害，我懒得继续猜，哎哎哎哎哎哎，谢绝推销你的爱，不买你的高姿态，那会让彼此伤害，哎哎哎哎，谢绝推销你的爱，举手无聊的摊牌，千万别让我无奈，下次再来。不想看这游戏你越玩越停不下来，不想听你又炫耀你有多无法取代，别再侵犯我的要害，我懒得继续猜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谢绝推销你的爱，不买你的高姿态，那会让彼此伤害，哎呀呀呀，谢绝推销你的爱，举手无聊的摊牌，千万别让我无奈，下次再来。别让我无奈，下次再来。